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哈，跟保险有关系，几件事情都是和保险有关系。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的保费收入达到了19041.5亿元，同比增长19.5%。其中人身保险费收入是10795.03亿元，同比增幅达到了21.25%。而去年呢，我国保险业的保费收入突破了2万亿，年增长将近20%，已经跻身世界第四。那人们的保险意识可以说是不断的增强，可是随着这个保险基数的扩大呢，保险纠纷也是日益增多了。日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北京市首份保险行业审判白皮书，评述精选的十大案例，不仅仅是对审判的指导，同时更是对公众的投保的一个法律的提示，也是对保险公司的这个法律方面的提示。那其中有几个案例确实非常值得一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厅的负责人马军法官。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来收听。首先介绍一下来到现场的嘉宾，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厅负责人马军马法官，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刚也说到了哈，咱们大家的这个保险意识可以说是越来越强，而随着这个保险基数的扩大呢，涉及到保险方面的纠纷也是比较多了。而日前呢，北京市四中院就发布了北京市首份可以说是保险行业审判白皮书，那我们在其中呢也是看到了十大经典案例，其中呢就有说到玩滑板受伤买了保险却被拒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首先我们想请马军法官和大家先说一下这个白皮书，审判方面的这个白皮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它就是一个案例的一个汇总点评吗？ 实际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白皮书呢，是叫保险纠纷诉讼呢与非诉讼衔接机制的建设情况的白皮书。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呢是将这个诉讼当中的这个调解对接机制，也就是和保险行业协会，那么以及呢我们在诉讼当中与非诉的衔接进行了一些相对的这个情况的这种介绍。那么也建立了相关的各方面的这种调解当中的机制啊，比如说请进法庭，比如说诉前的委托调解。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众多的这种机制建设当中呢，我们也选择了就是说案例述评的机制啊。这种机制呢，实际上是构架一种就是说既指导我们的审判，又规范我们的保险行业的市场，同时呢提醒警示消费者，那么来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利啊。所以呢有这么一个十大案例的发布。 其实我们也特别关注这十大案例的发布，而且十大案例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没有时间一一的向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但是我也注意到哈，从数量的分布上，这十大案例当中呢有五个是很明显的提示保险公司咱们普通的消费者买了保险了，作为投保人真的是权益受到损失的时候，保险公司是该赔就得赔的。可是另外还有五个例子呢，就是提醒咱们投保人，不是说买了保险你想象当中的那些理赔就一定能够赔付你的。就像刚才我说到的玩滑板受伤买了保险却被拒赔这个案子呢，就是提醒买保险的这些朋友们的。而这个买保险的方式在这个案例当中还比较特别，它是通过网上来买的这个保险哈。 对， 那所以我在这儿也想请马军法官哈跟大家稍微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案例。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购买保险的方式呢已经从传统的跟这个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啊业务员来进行接触，到了我们现在有一些网络电话这些方式呢来订立保险合同。 一说到保险，这个拉保险的这些推广人员大家都会觉得哇巧舌如簧啊，打着电话让他一个人不停气儿的说，说半小时是他，说一小时也是他，总之就会 所有的话都会告诉你这个保险怎么怎么好，你买了一定能获得什么什么利益。 对， 嗯， 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审理保险案件当中发现的保险纠纷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点，就是说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尽到了这种提示告知的义务。那么虽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会介绍很多相关保险方面的情况，但是我们从来在审理当中认为呢，就是说应该让他既介绍这个保险产品好的方面，也要介绍这个保险产品当中可能不利于你这个就说比如说免责条款啊，就是一些可能将来会产生拒赔方面的这些内容，是十分关键的。 嗯，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情况的发展，很多朋友们选择从网上去买保险了。 对， 中间可能这个介绍保险的人通过电话喋喋不休来讲的这种情形就会被省略了，可能网上你非常方便，点一个同意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了， 对， 这保险就买到手了。 对， 但这样做， 嗯， 从刚刚咱们谈到的那个案例可以给大家讲讲，是不是确实也有风险，这风险不比听这个卖保险的人跟你忽悠最后买了保险小。 是啊，我们当时呢审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当事人，他是一个这个保险的消费者，那么他在这个保险公司的官网上购买了一份这个旅行意外伤害的保险，那么主险呢就是旅行意外伤害保险。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保险产品不仅仅是一份险，那么还有一些附加险，就它我们说来就是一个综合险。那么它的附加险就包括了旅行附加的交通意外身故的特约的保险，以及呢附加的高风险运动意外伤害保险。那么其中呢产生争议的实际上就是这份附加的高风险运动意外伤害保险。 高风险运动意外伤害保险。 对， 对， 但听起来就比如说什么蹦极呀，或者是冲浪啊，或者是坐滑翔伞等等等等，这些 没错 就是属于高风险运动了。 对，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出外旅游的时候经常会参加一些非常大家觉得好玩的刺激的新鲜的，就像你说的冲浪啊，或者我们说一些这种福斯特滑道啊，或者是这个伞啊，就是降落伞等等一些游戏。那么这些游戏它会有一些高风险啊，那么在这种高风险情况下呢，人们就是给自己进行一个投保，来保证自己既愉快地享受了这种旅程的这种愉悦，那么同时呢又获得了一种保障啊，也是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种需求啊。 那这也会产生什么争议呢？ 那么这一起案件呢恰恰就是说这个消费者他购买了这个旅行意外的伤害保险之后呢，那么他在整个的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但是呢他在回来之后在自己家楼下玩公园里玩什么玩滑板， 嗯， 那么滑板我们知道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风险性， 其实还是挺大的风险的。 对，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说一些高技术的这种那个风险的玩法，那它就会产生一些这种可能带来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呢恰恰呢是玩的过程当中造成了右肩部的摔伤、软组织挫伤，并且呢住院进行了治疗。 哎，那刚才您提到的他买的那份险里边有一个附加险、就是高风险运动，这滑板算是高风险运动吗？他这个受伤 的，如果我们其实从这个定义来说呢，就说在保险当中我们会讲保险的范围，那么如果简单的仅从字面意思和它的所定义范围来理解，那么我们可以解释说玩滑板是一种高风险的这种运动啊，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呢我们关键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要看，就是说他进行的这种运动是不是我们保险所承保的范围。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保险会有保险期限，那么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事故是不是就一定要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责任，其实这就要跟我们保险当时订立的合同目的有关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审查当中就发现双方在订立的这个合同当中，那么主险是旅游的意外险，那么附加险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旅游。那么因为知道我们比如说旅游，正常的旅游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乘车乘飞机，那么包括去景点，那么它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么附加险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在旅游的当中你进行了跳伞潜水攀岩啊探险，包括玩一些刺激的滑板啊，类似于这种娱乐项目， 嗯， 这些时候那么如果发生了意外的损害，那么他应该是承担赔偿的责任，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应当给付赔偿金。那么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他在购买这份保险当中呢他以为只要在保险期限当中一定会 啊得到相关的赔偿。尤其他认为附加险可能就是说了是叫附加的高风险运动意外险。我们仅从这个题目上，我们感觉到如果你简单的只购买了一个高风险意外运动伤害险，毫无疑问我们说这个滑板啊这些运动啊，那么可能就要得到这种保险金的赔付。但双方实际上在合同当中约定的呢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呢实际上约定了，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附加险是跟主合同的，就是说主险它是投保的范围投保的条件是一致的。 那也就是说主险是旅游方面的这个保险， 对， 而这一些高风险的运动是只有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段发生的才是属于它的附加险的投保范围。 没错没错，你说的非常正确。 可是这事儿如果不出的话谁会想到呢？ 对，一般我们在看一个保险合同的时候，我们简单的经常是只看它的题目和大致的这种这个赔付范围。 嗯， 那么实际上这里头呢，尤其是在我们如果要是有这种保险代理人，其实呢我们可能就会去跟他沟通，就会去进行询问，而且呢作为他来说也应该有一个提示和告知的义务，说你这个保险范围是什么，你的免责的范围是什么。但是我们恰恰这一起案件呢，他用的形式是说我们在网上进行了一个保险服务的购买。 嗯， 那么在网上购买这种保险服务呢，实际上他面对的就是全是文字。那我们实际上 而且可能是很小号的密密麻麻的好多篇的文字， 我们其实在网上的文字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有时候我们看网上的文字实际上比我们平时见到的很多保险条款上的文字啊字体还要大一些。 那反正至少会使用计算机的人，他知道怎么来放大来看。 对对对。那么但是呢它另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么多文字的时候，其实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的时候很难有耐心逐条的去阅读。 而且你选择网络这个方式本身就是图它方便嘛，就不愿意听人嘀嘀巴巴跟你说这么长时间。 对对对、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当你选择快捷的方式节约了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我们面对的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说我们其实要仔细阅读和多去进行这种询问。因为我们所有的网上的这种保险它其实还有后面的一系列服务，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电话服务或者是咨询服务，它会在你提问题的时候做更详尽的解答。但是我们常常只是看完页面之后就很快的把页面略过，然后在底下 同意 对就是我们网上购物啊消费啊或者是签订合同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了解了他的合同内容，但恰恰呢没有真正的了解到啊。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是法律呢也是有相关的规定，我们最高法院呢在保险法的若干问题解释的二当中呢其实就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是说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那么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这种条款予以提示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啊。那么就是当保险公司履行了这种提示和说明的义务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条款就是有效的。那么有效的条款我们在进行这种裁判啊或者遇到纠纷的时候，我们就要严格按照这种双方约定的内容来进行执行。 哇，要是这样来讲的话，尽管在网上购买保险它会有很多的便利条件， 对， 但同时呢你省去了听保险业务员跟你嘀嘀巴巴叨叨的时候，可能你在为了赶时间舔了同意之后，就相当于你已经认为告诉别人我已经看了你的条款了，我已经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了，我同意了，然后这样的一个条款就会对你产生约束效力了。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玩滑板摔伤了，但确实不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对， 所以他这个险看来就没有办法得到赔付了。 是这样的， 这也不是保险公司故意的赖账啊。 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专门在案例建立这种案例评述，就是我们专门做了一个风险的提示。 嗯， 其实我们就是像刚才你介绍的，我们十案例当中呢，有五件案例呢，实际上呢就是专门的提示消费者，在今后购买保险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更好的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只要稍稍的多提一个疑问，多看一下保险当中的这种投保的范围啊免责条款，可能呢就避免了很多的纠纷，也 能使我们的这种利益啊得到更大的维护。 嗯，确实是。不过有五个案例是专门提示消费者的，另外还有五个是专门来提示保险公司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从刚才那个例子当中呢，能够切实学到一些自己需要用到的，包括在网上买保险哈，确实该注意到的东西，您自己必须得自己去看，有疑问的必须得问清楚。另外，咱们也会很感兴趣，确实是遇到过很多觉得应该让保险公司理赔，但是保险公司没赔，有可能就是保险公司这方面的责任的。我看这一次在实案例当中，其实排第一号的就是一个这方面的案例。 没错，我们其实呢，在精挑细选的选择这十个案例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个希望能够对社会有一个规范的这种作用，尤其是在保险行业澎湃发展，那么整个的保险人员的从业的这个人员呢，是大量的这种这个不断的进行有新人啊，或者是呢他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发现这种纠纷，比如说他告知的没有很清晰啊，比如提示的没有啊很完全，包括呢保险条款呢啊这个书写的像你说的这个内容呢不是很细致，那么以致导致呢后面发生纠纷。但我们这一起案件呢，它的纠纷实际上呢是发生在了理赔阶段啊。那么我们其实面对这一起案件的时候，当时呢我们作为尤其是当这个案件是我审的，就是我们在审判当中，我们也是反复的在斟酌到底怎么来进行一个裁量。那么当时呢保险公司呢实际上呢和这个它是有一种叫团体保险。团体保险往往我们单位啊集体啊会进行这种订立。那么订立过程当中呢，它就订立了一个团体的意外伤害的保险。当时呢是一个村里的这个村民，就村里集体组织给大家订的这种整体的保险， 村民的福利了。 对，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村民呢，他呢堂弟就发现呢，他呢在村里路旁的这个坝下头就摔落下去，然后呢面部的这个有尘土，左侧脸的着地，然后呢他就喊来了村里其他的村民，并且叫来了这个村里的医生。那么呢就经过呢诊断，就发现人呢是呼吸停止啊，人这个已经 人就没了。 对，死亡了。那么实际上这是一种我们说人这个经常会发生的一些意外，我们难以去预料。那么然后呢村里的这个开出了证明，包括呢派出所呢也开出了证明，很快的人呢就入土为安，就火化了。火化之后呢，他的这个家里的亲属呢就根据保险合同上约定说十天之内要向保险公司报案。那么他们就在第三四天吧，就不足十天的时候就报案了。保险公司也来人进行了现场的这种了解情况啊，进行了这种核实。 保险公司人来的时候，这个尸体已经火化了吗？ 已经火化了。那么事后呢，当他们申请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呢就说人的死因是不明的，那么有没有证据证明，因为他们这个保险上的是人身意外的伤害。那么按照这种伤害险的范围，我们简单的解读就是说，如果你是生病死亡啊，或者是被这种这个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属于伤害啊，比如包括有伤害嘛，我们说的一个是自己的这种 交通 事 故 啊，这种人身伤害啊，那么也可能是他人的这种伤害。那么 如果你要是自杀，肯定就不行了。 对，排除自杀，排除疾病，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他是应该得到理赔的。但恰恰这个案件呢，就是说因为他事发突然，导致的就是说人很快的就摔落之后呢就死亡了。那么这种死亡，有时候我们在事后是很难查明原因的。所以呢，我们当面对这个案件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面对了就是他死亡原因可能是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说可以查明他的死亡原因呢就是属于意外伤害，就说我比如说走路摔倒了，正好摔倒坝下，那么如果可以查明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应该理赔。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排除意外伤害，比如像我们说的疾病、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呢，毫无疑问他是不该给予理赔。但我们这个案子恰恰在事实上发生的是第三种情况，就是说既不能证明他是伤害，也不能证明他是属于那种类似于疾病啊、自杀呀， 因为我们知道时间很短促，然后呢，人呢死之后很快就啊，这个入土为安，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死亡原因没法证明或者无法排除它是意外伤害的时候，到底由谁来承担责任？那保险公司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保险这个死亡的这个被保险人啊家属，那么就各执一词。那么家属就认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伤害嘛，对吧？毕竟是一个意外的死亡嘛。保险公司就认为，就是说根据保险法它有一个规定，它在保险法的第22条和第23条呢都明确了说，给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包括受益人一个义务。那么就认为呢，就说你们应该提供保险事故性质、原因啊、损失程度等的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并不是仅仅十天之内报案就行。 对，那么他给了这么一个义务，同时呢，他又给了一个义务呢，是说如果因为你们的故意、重大过失导致这种啊事故的原因啊、这种损失程度啊没有办法查明的时候，那么没法查明的这一部分是不进行赔偿的。那么面对这两种情况的时候，实际上保险公司他认为他们是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说我反正现在没有查清，我们就认为可以不赔啊。那么在审理当中，我们实际上呢是有两个思维上的观点。第一个呢，我们就认为呢，就说所有的保险实际上它都是为了针对意外，所以我们叫它性涉合同，就是说机会的这种可能出现可能不出现，这是我们保险当中投保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遇到某种情况的发生，而这种情况呢是可能和不可能之间。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是出乎意料，而不是我们有目的的能够涉及到的。所以说当它出乎意料本身就是一种意外。当意外出现的时候，尤其我们说在人身伤害出现的时候，这种人身伤害出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是干什么呢？是去对人的生命进行救治，是去对他人的这种生命权、健康权进行一种保护。那么在保护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想到收集相关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保险法立法的时候，是排除那种故意的，或者是那种重大过失的，把这些证明材料损害，或者是不去，明明有证明材料很容易能拿到，我们不去拿。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在这里头是鼓励当人首先去对生命啊进行这种救治啊，这是我们立法的目的的解释。那么同时呢，我们认为法律规定的是这种啊我们说的责任事故的这种性质、原因啊，这些需要提供证明材料。但这种证明材料的提供只是说让你去提供，而不是说你提供之后100%要证明他是因病死还是因为伤害死。 这对家属来说也确实太困难了。 是非常困难。所以其实我们在审理这些案子的时候，我们从来都有一种观点，就是说我们无论审什么样的案子，我们最终是要考虑社会大众、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也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他做不到的这种义务，实际上我们说那对他是苛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普通老百姓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换位思考他们会怎么做。他们无非说你合同上说十天之内报案，那我们肯定十天之内报案，对吧？那么我们会看，那么你是不是提供了你应该提供材料，他提供了村委会的证明、医生的证明、派出所的证明，就是他已经竭尽全能的去提供自己的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让他有更多的这些义务的时候，其实他是做不到的啊。所以那么我们说在这里，我们说这种证明义务是说你行为上的证明义务，而不是结果上的证明义务。就是说我们要让你提供证明就可以了，而不是说你像一个这个刑侦的专家或者是鉴定人士的一定能得出结论， 甚至医学专家似的，说这个死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甚至我们审了很多案子，我们知道很多意外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事后是查不清的， 很难查清。 对对，所以说呢， 那在这个案件最后四中院是怎么来裁量的判决 的？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我们最后呢裁决是说呢，我们认为呢不能够苛求以投保人啊、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呢很严格的这种责任。而我们认为呢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当死亡原因不明，那么同时我们认为又是意外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纳入这种保险赔偿的范围。 这其实也是对保险公司做了一个提醒的。 我们最后呢对保险公司的提示是这个方面的，就是说我们认为呢，如果保险公司需要对这些投保人啊这个被保险人啊有一个更多的义务的要求，比如他认为你应该等待我保险公司人员到场之后检验尸体之后， 就像出交通事故必须要等保险公司的人出险出案这样的。 那么或者呢是你要做一个鉴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有这种 人说呀， 对，没错，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说我们要提前的，你要进行告知，在合同里头不仅要有约定，还要做加粗的提示，同时要告知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否则的话，大家人，你想人本身家亲属死了，就人就很慌乱，对吧？他那个悲痛的心理还存在的，这个时候你却要求他去 查明死因， 查明死因啊，这个其实我们说有时候难免会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提示保险公司，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明确的义务，那么你应该明示，并且让人有所知晓该怎么去做， 非常感谢马军法官对这两个案子的一个分析和点评哈。那据我们了解，2013年以来呢，北京市各类涉及保险的纠纷年均就达到了23000多件，而且这个纠纷的案件数量也是逐年上升，而其中80%以上的保险纠纷呢是由北京市四中院和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管辖来审理的。那么这一次刚刚我们提到了四中院呢是出了一份保险审理方面的白皮书，其中也是有10个方面的案例，刚才讲了其中的2个。那么这样的一个10大案例的点评和述评，这种创新尝试希望取得什么样的效果？那一小段片号和广告之后呢，我们请马军法官继续来和大家聊。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呢。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警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我们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厅负责人马军法官，再次向您问好，马法官。 大家好。 那刚刚也说到，这一次呢，北京市四中院在应该说是在北京市发布了首例审保险行业审判方面的白皮书， 对， 其中10大案例还都做了一个评述。那么做这样的一种创新，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其实刚才简单的提到了，在这儿也可以结合这10个案例再跟大家来说一说。 好的，实际上呢，我们四中院呢，从集中审理这些这个相关案件的时候呢，我们吴在存院长啊，就要求我们呢，对案例进行一个全面的这种这个建立一套评述的这种制度，那么整个制度的建立呢，实际上呢，我们想呢是有这么几方面的要求，一个呢是我们从目前来说呢，审判当中呢，一二审之间呢，即需要一种这个非常强的这种规则性。那么通过案件的审判呢，实际上呢，我们也是结合最高院的这种案例指导方面的一些制度，那么对案件当中的比如说裁判要旨啊，比如说案件的这种审判进行一种提炼，来做出案例方面的相关的这种规范。 来更好的指导一二审的执法尺度统一啊，这是我们在审判为这个主导的一个需求方面的一个要求。那么同时呢，我们说呢，由于案件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存在，那么在每个法官之间、每个审判之间，实际上呢，他需要一种思路上的这种指导。那么对于整个社会也是这样，就说我们案件虽然在法院裁判，但实际上它是对社会一个行业一个行为有一个整体的规范。 嗯，这也是很多案件媒体愿意往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 嗯，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选择了实案例，你可以看。